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乐陶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20摄氏度，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，最低气温11摄氏度。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6，空气质量优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铁路运输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，北京南站对进站旅客实行100%健康宝查验。今年的前八个月，青海省冬虫夏草的出口值居全国首位。日本东京都经历了10年来震感最强地震。好，下面是详细报道。首先来关注，随着国庆假期进入到了尾声，铁路运输也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。昨天记者探访了北京南站，车站对所有的进站旅客实行100%北京健康宝查验，同时加强了夜间交通的接驳和联动，保障夜间到达的旅客快速离站。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。 进站的旅客请您提前打开北京健康码，点击本人健康码查询。 上午11点，北京南站地下换乘层京津京沪四个快速进站厅前，距离发车时间半小时内的旅客在这里验码、测温、安检。按照本市疫情防控要求，所有进站旅客实行100%北京健康宝查验。北京南站客运车间日勤值班员赵琦介绍， 绿码通过，黄码和红码不得进站乘车。像针对老年人还有小朋友，也是有人工驻查的一个服务，迅速进行登记。针对旅客比较密集的北地下安检区域，在客流高峰时段设置了急旅客通道，为距开车时间15分钟以内的旅客提供快速安检进站服务。 那个梯子下楼，这是北出口这边。 那我就出这，好，谢谢。 9月30号以来，赵琦一直坚守岗位，像这样的解答旅客问询每天都不计其数。车站客运车间日勤班组的职工们组成突击队，日均工作10小时以上，保障11黄金周期间的旅客服务。赵琦说， 根据每个进站口的特点，都会利用隔离设施进行区域划分，专门的流线供旅客的通道进行行走。如果遇到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，我们也是及时联系润秋服务组，提供轮椅的帮助。 随着国庆假日运输进入尾声，10月7号，北京南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。北京南站宣传负责人郑思瑶说， 预计10月7日到达旅客是18.6万人。北京南站也结合客流的特点，提前备足了运力。今日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开行是243段，增开了从天津、大连北、济南西、青岛北等地到达的14列临时动车组列车，充分满足旅客的返程需求。 北京南站实时监测到达客流情况，在出站口增派验证验票工作人员，畅通所有出站通道，对返程出站旅客进行实时测温。10月7号晚11点后，车站到达旅客列车18列。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支部书记董方说， 北京南站呢也是加强交通的接驳联动，协调了延长地铁的运营时间，对出租车、公交运力保障的力度呢也是做好夜间的运力接续。为了提高这个车辆的进出效率，加强停车场的组织，确保停车场的夜间的秩序。 再来关注，国庆期间铁路迎来了新的客流高峰，飞驰的列车结束了一天的运营，需要及时的进站展开检修。北京北动车所车间的维修师傅们的工作量也是成倍的增长，大家加班加点，保证列车的正常运行。详细情况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张赛南的报道。 晚上9点左右，北京北动车所的车间里已经开始忙碌，两位机械师正头戴头灯维修停在检修库里的列车。北京北动车运用所检修乙组工长张军介绍说， 对，像这个就是这个座椅就是靠背坏，靠背坏了就不能正常收缩了，进库咱们就维修，禁止带故障出库。 咱们库能容纳10组车，我们一晚上就要干到21组车。 北京北动车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，承担着京张高铁动车组的检修和整备工作。京张高铁从开通以来，车辆的维护和检修工作量也在不断的提升。这个国庆假期，每天的检修车辆变得更多了。 负责检修车顶受电工的地勤机械师肖强说：“ 实际上因为旅客多嘛，车次要多一点，检修量也要大一点。因为我们这个平常只是检修量也就是十多个左右，因为在十一期间，由于这个旅客的增加，所以说车次也就增加，我们检修量变到了20个左右。 轮班的工作机制弱化了大家对于节假日的概念，检修师傅们对于各个部件的检查都要细致再细致，一个螺栓松动就可能给整列车的旅客带来生命危险。”地勤机械师李军凯介绍。 现在是断电时间，但是看车底，车底就是转向架里边的一些部件，看一下这个转向架的这个防松标记有没有错位，或者是磨耗损。这个就是我们叫轴端罐，轴端罐一共有八条螺栓，我们习惯性的会手触，因为就是有时候这个会脱落的。 今年的十一假期，为了最大程度上满足旅客的旅游需求和通勤需求，北京北动车所对应的京包客专和怀密线共上线了37组车，不少检修师傅都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，加班加点提高出库的速度。北京北动车运用所副所长徐海涛说：“ 旅客增多，对我们账目库是整个损坏率，它得在20%到25%之间那种损坏率的提高。所以说旅客多了，我们干的活也就多了啊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么多年以来，对这个东西我们都已经熟悉了。 我早晨7:10我就来了，我得到明天的8点吧，这就是咱们工作性质吧。 我上班11年，反正我是没歇过年休假。 我们家小孩上学，他白天走了，我白天跟家睡觉，等他下放学了，我又上夜班溜子，这有时候真是4-5天都错开了，就见不着。” 一个小时的交流时间，徐海涛的手机响了5-6次，手台里也不断传来工作的对接。晚上10点，奔驰的列车们陆续返回维修车间，大家的交流越来越少，都抓紧忙碌着。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在西宁海关了解到，今年的1到8月份，青海省出口冬虫夏草量价齐增，出口价总值为4781.8万元，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1倍，出口总重增长了69.5%，出口的平均价格增长18%。在全国开展冬虫夏草出口业务的8个省自治区当中，青海省的出口值居全国的第一位，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0%以上。根据统计，全球冬虫夏草资源的98%都在中国，青海和西藏为主产区。青海省产区面积7000多万亩，年均产量120吨，占主产区总产量的60%以上。国际方面来关注，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，当地时间7号22:41，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1:41，日本千叶县的西北部发生了6.1级地震，东京都足利区的震度达到了5强，这是自2011年311大地震以来，东京都首次观测到震度5强的地震。受到地震的影响，日本新干线多条线路暂时停运，东京都地面交通山手线电车和地铁的全线暂停的运营，部分车站已经停电，乘客被疏散，首都高速公路大范围禁止通行，羽田机场跑道部分封闭。 路况信息，路况信息。房屋委托选相遇，省心省力有保障，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，4步完成委托，坐享房租收益，7大服务保障，让您全无后顾之忧。相遇让生活更美好。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。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，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1.8， 属于畅通。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曹丽，主播乐陶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。 这里是北京， 是北京， 爱一座城，唱一首歌。 我家住在银河边， 听祖国的心脏，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。 这几千年的沉淀，聚拢一好友， 北